本来想说的事情做不完呢，可能要停课。后来想一想，我们这一轮哦，一脉相承，还没有停过课哦，有始有终哦。所以呢，今天呢，还是呢坚持呢不停课，我把它上完哦。那等一下，这个各位就知道了，考上跟没考上都很辛苦。各位还没考上前，拼命的准备考试。那等一下考上后呢，各位下课呢就可以回家休息了。但是我下课还要再赶回事务所吧。明天要开庭的东西写完哦，所以这个是念法律真的很辛苦哦，有考上跟没考上都是一个折磨哦。那没关系，我们呢就先这个7点钟上课，今天大概就上到10点钟。然后呢，这个加补课的时间呢，等一下中场休息再跟这个教学部这边确认一下。那下半段的时间再跟同学说明一下，我们后续呢可能还有1到2堂的这个加课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先请同学我看一下我们第二审程序后半段的部分。来，二审程序呢后面剩下2个章节，第一个呢是87页以下的第5节呢二审的一个判决，那第6节呢叫二审的假执行宣告。这2个单元在国家考试呢出现的频率都不高，但是呢请你记得在考前稍微准备一下，因为不考则已呢，一考全部都是法条的基本概念，还有一些实务的见解。所以说啊，考出来一定是送分题，各位完全不用去记什么呢抽象的学说理论，你只要把基本条文的概念体系架构搞清楚就好。好，那第5节光看标题就知道在讲说呢高等法院要怎么判了、那么呢案子上诉到高院之后，高院审查的结果呢到底要如何下裁判呢？那首先看第一种情形，上诉无理由。各位啊，你先看一下大标题好了，87页的第一个大标题叫上诉无理由，90页的第2个标题叫上诉有理由，这是逻辑上面理所当然的。高院呢认定的结果呢不外乎就是2种情形，第一个叫上诉有理由啊，第2种叫上诉无理由嘛，不可能有第3种情形了。反正呢要么就是认为呢上诉人的上诉是有道理的，应该要改判他胜诉，这叫上诉有理由；要么就是认定呢上诉人胡说八道哦，原判决根本没有错误，驳回他的上诉维持原判，这个叫上诉无理由。逻辑上当然只可能有这2种裁判的结果，毫无疑问。好，所以在这2种裁判的前提之下呢，来开展相关的理论。首先你看一下87页上诉无理由的裁判。无理由呢，我们刚刚提到过，指的就是呢法院认为原审一审的判决写得很好啊，非常完美，没有任何的瑕疵，所以他决定维持原判决。这时候呢在主文里面就直接写上诉驳回，上诉无理由直接加以驳回了。所以上诉无理由的结果就是维持原判决的意思，认为一审没有判错。那既然如此的话，国家考试考什么呢？考一个我国诉讼法上非常特殊的制度，449条跟450两个条文。来，同学这两个法条翻着对照一下书上87页以下。那么呢这个条文呢，只要你今天课堂上听得懂的话，抱歉，449第一项跟第2项，上诉无理由驳回上诉呢，现行法上有2个很特殊的条文，考试就是要同学写清楚到底法条的依据是哪一项。来，各位看一下449条怎么讲的。来，449条的第1项说呢，二审判决认上诉无理由者，应为驳回的判决。第2项说，原判决依其理由虽属不当，而依其他理由认为正当者，仍应以上诉无理由。好，什么意思呢？第1项最简单，你用第1项驳回上诉，适用的前提一定是呢，上诉实质上无理由。这个最好懂，什么叫做实质上无理由呢？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我们刚讲的，一审判决很完美了，无懈可击，高院认为说没什么瑕疵可以挑剔，一审判的完全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呢没有道理，都是在胡说八道，空泛指责，原判决非常完美了，所以我要维持原判决，驳回上诉。这时候适用的法条就是第1项，所以第1项讲的就是呢，上诉人的上诉实质上无理由，原判决的内容实质上是正确无误的。那这时候你要维持原判，所凭借的条文就是449第1项。好，那再来第2项是什么情形呢？ 第二项就是呢，国家考试的一个罪案，我国法上面很偷懒很独特的制度。什么叫做很偷懒的制度呢？第二项的法条呢，批头第一句话就说原判决依其理由不当。什么意思啊？翻译成白话文啊，原判决真的有问题有瑕疵，原判决有被人家抓小毛病的地方却有瑕疵啊，有瑕疵本来理论上应该要废弃原判决改判，因为你要纠正原判决的错误嘛。但是立法者怎么说呢？有些瑕疵后，有些的这个呢错误的地方呢无关紧要，芝麻绿豆大。什么叫无关紧要呢？不影响胜败。在这种不影响胜败的情况之下，如果只因为原判决呢有某一个小瑕疵，你就要废弃原判决重新改判的话，那未免上级法院的负担加重。所以我们立法者很天才，就创设第二项的制度。什么叫做依其理由虽属不当而依其他理由为正当呢？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原判决确实有瑕疵有问题，上诉人的主张确实有道理，但是这个瑕疵跟问题后还不足以变动胜败的结果啊。既然跟胜败没差后，我们大家偷懒一点，就不用重写判决书了。因为如果你要废弃原判决的话，那你等于代表高院要自己重写一份。所以我们偷懒起见啊，既然跟胜败没有影响，那那个原判决的瑕疵后，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不存在。这时候偷懒的做法就是判决主文直接写上诉驳回维持原判，所以标准的一种呢便宜的手段。明明原判决确有瑕疵，但是因为不影响胜败，所以我干脆的懒得重写判决书，我主文里面就直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么这是呢纯粹呢便宜的一个手段之下设计的一个法条。那最典型的案例，什么叫做依其理由虽属不当而依其他理由为正当者呢？详细的文字说明同学可以对照89页阿拉伯数字第三点举例说明。这是从教科书上案例一模一样抠下来的，每一本民宿的教科书在写49第二项举的例子都一样，所以同学一个字都不用抄。我们把89页呢第三点举例说明呢简单跟同学呢一两分钟讲解一下，你就知道第二项适用的前提了。来，你把89页这个案例呢对回黑板上。他讲的是啊，譬如说呢，一审呢，甲告乙告什么东西呢？甲对乙呢提起一个所谓确认买卖契约呢无效的诉讼。好，为什么要提起确认买卖契约无效的诉讼呢？原来甲主张说呢，我跟乙的买卖契约是被乙诈欺胁迫呢所缔结的。既然是被诈欺胁迫缔结的话，所以甲就主张说呢，我已经依照民法总则呢92条的规定加以撤销。那各位都晓得民法的基本理论，法律行为撤销后溯及到自始无效，所以甲的主张认为说呢，既然是诈欺胁迫，我已经依法行使撤销权了，撤销完之后呢买卖契约就不存在了，那你有争执我就告你提起一个确认买卖契约无效不存在的诉讼。结果这个官司呢，一审法院居然判他败诉。一审判他败诉的理由是什么呢？法官认为呢，根本没有诈欺胁迫的情形。哦，原来一审判他败诉的理由是法院认定没有诈欺胁迫，所以撤销权不存在为理由呢，判甲败诉。甲呢不服，上诉到高院。好，上诉到高院的情况之下，题目怎么考你呢？高等法院审理后认为两造的买卖契约确实有诈欺胁迫，题目写到这边就代表说原判决确有瑕疵，因为你原审判决是认定没有诈欺胁迫的，但是高院是审查后认为确有诈欺胁迫。那照理来讲，高院既然认定有诈欺胁迫，那代表原审判决内容错误有瑕疵，理论上你应该要废弃原判决重新写一份判决书。可是呢，题目会接着讲，高院虽然认定两造间的买卖契约有诈欺胁迫，但是呢某甲行使撤销权已经呢 经过了除斥期间的，你没有遵守民法九十三条呢撤销权行使的除斥期间，你可能发存证信函给人家是三年后五年后的事情，老早就经过了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所以变成你的撤销权这个行程权呢因为除斥期间的经过而消灭。所以高院的新政是认为有诈欺有胁迫，但是你老兄行使撤销权的时间太晚了，所以撤销权的行使不合法。那这种情况下很显然的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不影响原判决的胜败，因为甲的撤销权呢既然行使不合法的话，代表买卖契约不会因为撤销呢而消灭。那这种情况下你还是得判某甲败诉。所以得新政的理由虽有不同，但是结果则并无差别，都是判甲败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实务就能发明了一个很偷懒的制度。这个时候原判决虽有瑕疵，但是我们不要这么麻烦，还废弃原判决自为判决，太麻烦了。为了省掉大家写判决书的时间，干脆就简单一句话，仍以上诉无理由驳回上诉，仍然维持原本一审的判决。顶多高院在事实理由栏呢一小段的记载说呢，本院得新政的理由虽与一审不同，但实质上的胜败没有影响，所以照四四九第二项还是为驳回上诉的记载，以节省法院呢审理案件呢撰写裁判书类的一个时间。所以它纯粹是一个偷懒的一个手段，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存在。同学稍微的了解一下，这是我国法上所谓上诉无理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的两个法条依据。所以个案如果考出这个条文的话，同学就去判断说这时候呢到底是属于第一项还是第二项的情况。好，这是呢关于上诉理由呢非常简单的把两种无理由的情形四四九第一项跟第二项的概念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紧接着你翻到九十页，第二种情形叫上诉有理由。哎，什么叫上诉有理由啊？顾名思义就是呢原判决不但有瑕疵，而且这个瑕疵足以影响胜败，瑕疵已经严重到足以影响胜败认定的结果。所以高院这时候没办法偷懒了，一定要以上诉有理由呢废弃原判决。那么废弃原判决呢，然后再自行改判或发回更审，这是第二种情形呢九十页所谓上诉有理由。好，那既然如此的话，同学啊，这个类型的考点在哪里呢？这类型的考点就是当你认为上诉有理由要废弃原判决呢之后呢，那么紧接着而来的就是紧接着条文呢跟教科书上讨论的重点呢衍生出来了。废弃完原判决啊，你是要自己判还是把皮球呢踢回地方法院去做更审的动作？这个反而是呢上诉有理由废弃原判决之后呢法律的一个呢讨论重点所在。那各位就算你没有念过书，凭直觉来想你也知道，大部分的情形一定是第一种呢要求高院自己判。因为刑事诉讼法跟民事诉讼法都一样，民诉跟刑诉呢晚近几年的立法重点跟解释重点，我们都强调说呢，为了避免案件反复的发回更审造成悬而未决，所以民事诉讼跟刑事诉讼现在大家有志一同的观念都是你上级法院最好给我自己判，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要呢踢皮球发回下级法院，在那边什么更一审更二审更三审的更得没完没了。后你觉得原判决判错了，你应该有勇气呢自己呢重写份判决。你是上级法院，你认为你的见解比人家高明，你应该自为判决，不要动不动把皮球呢踢回下级法院，反复的发回更审，徒增司法资源的浪费跟程序的一个冗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主流思想之下呢，同学先有个观念，我们现在解释论一定是90%以上的情形都要求你自为判决，只有极少数例外的情况才准你呢把皮球踢回下级法院，由下级法院重新更审了。这是一开始呢上诉有理由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现行法呢所做的分类。好，那既然如此，紧接着马上来看 啊，什么时候要自己判，什么时候呢可以把皮球呢踢回去呢？同学先看一下90页以下，90页以下先讲第一种情形，什么时候要自己判呢？来，自己判的情形呢占大宗了。那么呢，自己判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衍生出来的考点就是啊，请你注意所谓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也就是书上90页，95%的情形都要求你要自己判，不准把皮球踢回去。那既然如此的话，当你自己判的时候，有什么应注意的事项呢？考你一个学理上的专有名词，叫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什么叫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啊？上册提到过，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上诉人不能因为上诉的结果得到比原审更不利的裁判。为了鼓励你合法上诉起见，所以呢给你点优待。什么优待呢？请你放心大胆的上诉了，你上诉之后呢不会比一审更糟，你上诉的结果呢不能够得到一个比原审更不利的一个判决。这就是民事诉讼法上所谓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那我们先前举过例子，譬如说某甲呢在一审呢败诉的金额是100万，他针对败诉金额100万上诉到高院，高院不可以说改判你呢败诉120万，本来要赔100万的，现在怎么变成要赔120万？不能够这样改判，否则就违反所谓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这我们在上册讲到客观合并的时候，相关的概念曾经跟同学说明过。那今天要做比较深入的分析，这个所谓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呢，有例外。例外的情形，各位看一下92页。来 ABCD 呢四种例外的情形呢，选择题呢考过，这个不止申论题，选择题会考你，所以你把这个观念稍微的复习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没有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适用啊？来，同学先看适用前提好了。来，92页适用前提呢，这边请你先打个星号，这一个原则必须是以他造当事人未为上诉或附带上诉为前提。若他造已经呢做了上诉或附带上诉的话，则并无所谓不利变更禁止的适用。什么意思呢？各位呢在这个适用前提旁边，你回到黑板上看一个我们上册举过的例子，叫做预备合并。预备合并最常用来说明这段文字。来，今天假设一个考题啦，用预备合并的方式，先为请求主张买卖契约有效，要求呢给付标的物，被为请求说呢，如果买卖契约无效，要求依照不当得利返还价金。这是同学呢应该很熟悉的预备合并的形态。好，既然是预备合并形态，那现在这样考你。一审的时候，法院判甲，原告甲先未败诉，被未胜诉。好，那现在原告不服，提起上诉。那甲针对败诉的先未请求提起上诉，那这时候依照上诉不可分跟附随一体性的理论，那个被未请求不但已审，而且直接成为二审审理的对象。这是上册讲过的上诉不可分，还有第二阶段审理阶段涉及到的附随一体性的理论，我们不再重复。所以上诉到高院之后呢，被未请求不但跟着已审，而且可以直接成为二审审理的对象。好，那假设今天这样考你，高院审理后得新证的理由是先被位均无理由了。如果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告这两个先位请求被位请求都无理由的话，他应该怎么判呢？那我们上册讲过，高院的新证纵然认为说先位被位都应该无理由，这是他的新证，可是呢他的判决的方式呢不可以依照450条废弃原判决，不行。他不能依照450呢废弃原判决改判甲全部败诉，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就违反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了。甲至少在一审被位是胜诉的，怎么会因为上诉的结果变成先被位都败诉？所以呢很吊诡的地方是， 法院的新证明明认为先辈位都无理由都是败的，但是判决书却不能够写说废弃原判决，改判甲全部败诉，否则会违反不利变更禁止。这时候他只能够呢很相愿的依照449条的规定呢，依照449第二项，原判决呢依其理由虽属不当，但是依其他理由呢认为应该维持原判决为适当者，依照不利变更禁止原则认为应该维持原判决为适当者，你还是只能驳回上诉，维持甲再一审呢先未败诉被未胜诉的裁判。这是呢我们之前讲过的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可是请同学注意，这个不利变更禁止原则适用的前提呢，我们书上的第四点怎么讲啊，必须是呢他造当事人，就是对方这个某乙呢没有上诉或者附带上诉。什么意思啊，必须是他造当事人某乙呢针对自己在一审败诉的这个被位标的没有声明不服的表示。所以如果我今天题目给你改成这样，改成说二审的时候某乙对被位声明呢附带上诉，如果题目给你加上这句话，某乙对被位声明有独立上诉不服，或者呢对这个被位声明有附带上诉声明不服，反正只要某乙对那个被位声明呢有声明不服的表示的话，那这个时候学理上就告诉你不必要考量所谓不利变更，因为双方都有声明不服的表示，双方在实质上几乎都等同于上诉人的地位。既然你双方都有声明不服表示的话，那这时候法院就完全依照自由新政的结果定其胜败。所以只要考题加上这句话，某乙对被位请求也有上诉或附带上诉声明不服的话，这时候法院的新证如果认为先被位均无理由的话，反而直接依照450条废弃原判决，改判原告甲全部败诉，不需要考量到任何不利变更禁止的问题。这就是呢关于不利变更禁止原则，我们在呢二审程序里面92页做比较深入的分析，还必须是以所谓他造对方呢没有声明不符为限，否则如果他造也有声明不符的表示的话，则排除不利变更禁止的适用，完全回归法院的自由新政。这是呢补充说明的第一个部分，针对所谓不利变更禁止原则这个学理上的观念，今天你看到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分析。好，除此之外再往下看例外的情形，同学脑袋要背的东西还没有结束，不利变更禁止这个原则除了适用前提要注意之外，还有4种例外，不过好像在这4种例外都蛮简单的，各位呢观念清楚的话不难理解了。那4种例外呢，哎，所谓的例外顾名思义就是呢你也不用考虑不利变更，可以完全依照自由新政调查的结果加以裁判，这个叫例外了。所以例外指的是呢法院完全不用考量不利变更，可以依照调查事证的结果依自由新政呢来加以裁判。那4种例外呢，第一种欠缺程序合法要件，这个理所当然，因为呢回归先程序后实体，像黑板上这个题目，黑板上这个题目假如说是呢今天呢这个备位这个预备合并呢只有甲针对败诉的先位请求上诉，那么题目考你说二审程序法院发现甲根本就当事人不适格，这个诉讼一开始就欠缺程序合法要件，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法院当然直接照450条废弃一审的判决呢，改以起诉不合法呢程序不合法驳回原告之诉。这时候你废弃全部的一审判决呢完全不会违反所谓的不利变更禁止，因为呢在先程序后实体这一顶大帽子之下，如果程序合法要件欠缺无法补正，本来就应该以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这时候呢驳回的结果纵然对上诉人甲是不利的，但是我们认为呢也非得这样做不可，以遵守所谓呢程序合法要件优先审查原则。所以如果原判决呢是程序不合法的情况之下的话，当然上级法院可以任意的加以废弃驳回，完全不受所谓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一个适用。这是 A 呢第一种例外的情形。 好，再来 B 呢，第二种的例外情形呢，这个等一下会提到451条，如果一审的诉讼程序有重大瑕疵的话，也没有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适用。那么什么叫重大瑕疵，后面再来跟同学做介绍。第三点 C 呢更简单，诉讼费用的裁判，到底这个案件原告被告要缴多少的裁判费给法院，诉讼费用的认定本来就是法院依职权为之呢，依法律的强制规定加以计算的，所以如果下级法院有算错的情形，上级法院呢废弃下级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记载，另为合适的诉讼费用裁判，这个也没有所谓不利变更禁止，因为你到底要缴多少钱，这是法律的直接规定，有的时候下级法院可能算错了，他算说你裁判费只要缴10000块，实际上你是要缴30000的，那这时候高院呢废弃原本一审关于诉讼费用的记载呢，命你要呢负担30000元的诉讼费用，这样的一个裁判没有所谓的不利变更禁止的问题了，因为诉讼费用的一个认定呢跟实质的胜败没有关系，它纯粹是一个程序进行中必要支出的一个费用，完全依法律的规定加以计算，所以下级法院如果有计算错误或分配错误的情形的话，上级法院本于职权本来就可以加以更正，不生所谓不利变更禁止的问题。再来 D 呢，第四种的例外，刑事的行程诉讼，法院本来就可以依职权呢行程裁判的内容，也不适用不利变更。哎，什么意思啊？像裁判分割购物之诉，刑事行程诉讼，上次我们提到过，本质上就是一个非讼事件的性质，非讼法理浓厚，所以该形成什么样的法律效果，该做什么样的判决内容，本来就赋予法院广泛的裁量权，所以像这种分割购物的诉讼，一审虽然判原物分割，但二审如果改判变价分割的话，你不能说它违反不利变更禁止，因为你本来分割的方法呢，就是法院的依非讼法理呢可以全权裁量的事件，那依职权呢加以裁量，也没有所谓不利变更禁止的问题了。那以上是四种呢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例外，请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那么紧接着92页以下这个万年考古题，请同学打3个星号。这个呢国考没有出现过，但法研所考的 N 遍的标准的一个呢纯学理的衍生概念。来，这个什么样的学理概念呢？同学看一下92页的问题，二审法院审理上诉事件的结果，如果认为一审的理由不当予以变更，但胜败不变更者呢，是否受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限制？哎，什么意思啊？同学先把这个问题翻译成白话文哦，你得先看懂这个问题再问你什么了。来，这个问题的重点就是说，我们本来所谓不利变更禁止的定义是什么呢？它的定义叫上诉人不能因为上诉的结果得到比原审更不利的裁判，你不能够原审判你赢的，到了上级审改判你输了，这就叫做呢不能够呢得到一个比原审更不利的判决。所以从这个定义来看，本来呢我们在判断是否不利变更的时候，应该单纯的以呢主文胜败的记载为认定。因为刚刚跟你念了半天，不利变更禁止的定义就是你上诉的结果不可以得到比下级审更不利的裁判。那再请问你，有利跟不利的裁判判断的标准从哪判断呢？是从判决主文的胜败来做认定，也就是你一审赢的，二审不能改判你输了，这是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定义之下解释的重点。所以啊，照理来讲，如果主文的胜败没有变动，只是事实理由的说明有变更，理论上而言，事实理由栏呢，针对呢相关事实说明的变更呢，如果不影响主文胜败的话，理论上也没有所谓不利变更禁止的问题，因为法院可能只是呢还是一样判你赢了，只不过判你赢的理由稍微调整，稍微变动一下，这个事实理由稍微调整变动，只要不影响原本一审主文胜败的结果的话，理论上来讲是没有违反不利变更禁止的，这是学界一致通说的见解。可是呢，在这个通说之下有两个例外，这是期刊论文型的考题呢，请你注意一下哪两个例外啊？ 所谓例外指的就是有的时候哈、哦、事实理由的变动，例外的呢也会呢踩到不利变更禁止这一条红线，也就是主文的胜败虽然没有变动，但是有些事实理由呢或者其他事项的记载呢也会去踩到不利变更禁止原则这一条红线。那各位呢很好背了，只有两种例外。第一种例外叫对待给付的判决。什么叫对待给付判决呢？一审呢是命说原告也要履行自己的对待给付义务，原告履行完自己的对待给付义务之后，可以请求被告履行他的义务，这叫对待给付判决。我们上册曾经学过。好，那原告针对呢对待给付判决不服，上诉到高院，高院在这种情况之下，抱歉，被告提起上诉了。被告呢对这个对待给付判决的不服呢提起上诉，那法院可不可以改判说呢原告不用为对待给付，然后被告呢要负呢给付的义务？不行，因为对上诉人被告来讲，虽然呢一审判他要履行义务，但是呢被告履行义务的前提是原告要同时为对待给付，所以一审的主文反而对被告是有利的。那被告上诉到高院后，高院不可以说呢我还是维持说被告应为给付，但是拿掉原告要对待给付的部分。你高院如果这样改判的话，实质上对上诉人被告来讲是不利的。所以这是第一种例外的情形，主文的胜败不变动，都是命被告要履行给付义务，但是你拿掉原告要对待给付的记载之后，实质上对被告上诉人是不利的。这一种呢不影响主文的胜败，我们还是例外的评价为说呢违反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同样的第二种情形，抵消的抗辩。什么叫抵消的抗辩啊？这已经讲了 N 遍了。一审呢甲告乙呢返还借款的诉讼，那被告提出一个抵消的抗辩，抗辩说呢有价金的债权可供抵消，法院采纳被告的抵消抗辩，判原告败诉，两笔债权空中相抵的结果，谁都不欠谁，判原告甲败诉。啊，这时候怎么考你呢？原告甲上诉到高院，甲呢上诉到高院的结果，高院可不可以在事实理由栏改判说呢抵消债权呢根本不用审酌，我直接认定甲呢你的借款请求权离于时效，所以我直接呢还是维持甲败诉，但是我在高院的理由栏变更说败诉的理由不是因为被告的抵消抗辩主张成立，而是因为原告甲呢你自己的借款请求本身就离于时效。哎，各位啊，高院能不能够做这样的理由变更呢？不行，因为高院这个理由变更虽然实质上一二审呢都是原告甲败诉，但是你高院变更理由的结果对上诉人甲而言实质上是不利的。为什么实质上是不利的呢？甲在一审败诉，好歹呢拖了某乙的价金债权下水，让这个某乙的价金债权发生了既判例也跟着消灭。可是你上诉到高院之后，高院如果改判说甲的借款请求权根本就离于时效而判他败诉的话，那等于被告乙兵不血刃，完全不用牺牲自己的抵消债权就可以得到胜诉的结果，那这个对上诉人甲而言实质上是不利的。所以这种事实理由的变迁呢，我们例外得评价为呢抵触不利变更禁止原则。所以这是呢目前学理上面期刊论文呢普遍承认的两种例外。它的例外点在于呢主文的胜败虽然不更动，但事实理由栏或其他主文栏事项的记载如果实质上对上诉人更不利的话，我们也例外的评价为还是抵触不利变更禁止原则，法院还是不能这样做。所以像黑板上这个例子，甲上诉到高院，高院纵然新政上认为说甲的借款根本就离于时效，新政上虽然这样认定，但是判决书的写法还是只能够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不能去更动任何理由栏的记载，否则也算是违反所谓不利变更禁止的一个适用。那么这是呢整个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呢衍生出来相关的一个学理上概念，我们简单的把重点呢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 就是呢，上诉有理由呢，自为判决的时候，法院要注意到的一个重头戏，不利变更禁止的相关理论。把书上的这几页的论述，就跟同学介绍这边。紧接着你看到94页以下第二种情形，回到黑板上这个体系表。来，废弃原判决重大瑕疵之后呢，例外不到5%的情形，准你踢皮球，准高等法院把这个案子呢踢到地方法院，由一审呢重新更审，把整个程序重跑一遍。什么样例外的情形准你踢皮球呢？来，法条的规定呢，同学看一下呢，451条以下。书上的文字说明在94页以下呢，一直呢看到96页。各位啊，这3页的内容，拜托你哦，几乎都是呢把教科书的一个文字说明呢照抄一遍。但是请你在考前根本不要浪费时间看这个相关教科书的论述，因为呢这些教科书都只是帮你机械的整理实务的借鉴。那么考试不会那么残忍呢，叫你背这么琐碎的实务借鉴。你只要把基本的法理搞清楚就好了。来，怎么说呢？什么情况下可以踢皮球？你看我们的法律规定的多抽象。451条的第一项说啊，一审程序有重大瑕疵。来，法条有提供一个标准，但是有讲跟没讲一样。只有在一审的程序有重大瑕疵时，二审判决在废弃完原判决之后，可以把事件发回原法院，但以维持审级制度认为必要时为限。好，第一项念完之后呢，结论你看到94页，94页教科书一般的结论怎么讲呢？例外的可以准你把皮球踢回去，要符合2大要件。各位，拿2大要件呢、啊、就是第一项，刚刚你自己拆解一下，第一个要件要一审程序有重大瑕疵，第二个要件要维持审级制度，维持审级力为必要，两个要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之下，例外的才能把案子踢回下级法院，发回下级法院更审。好了，念完之后保证大家有个共通的疑问，哎，这个有看没有懂啊？考题具体的案例出来，我怎么知道这个题目叫做有重大瑕疵啊？什么题目叫做维持审级制度的必要？法条实在写得太抽象，那这个没有办法，只好委由最高法院的判例跟司法院解释来具体形成。所以各位看一下94页到95页，为什么刚刚叫你书上这些密密麻麻文字不用去背？因为你也绝对背不起来了。这边全部都是帮你剪贴整理呢相关最高法院的见解，因为法条太抽象，你只有被动的用整理的功夫整理现行判例跟司法院解释实务见解所承认的所谓的呢重大瑕疵加上维持审级制度必要。那你很快瞄一下，来，94页告诉你说，实务上常见的重大瑕疵呢有呢以下这几种情形。你这样大概算一算呢，总共有11种的情形啊。各位吼，拜托你千万不要用背头，这东西你绝对背不起来吼，不用花那个美国时间，考试也不会考你这么细的东西。列在94页，仅供你参考。哦，原来呢，刮胡 A 到刮胡 H， 还有呢，刮胡 A 到刮胡 C 呢，总共呢，这11种的情形是实务上目前承认的，同时符合重大瑕疵跟维持审级制度所必要的情形。好啊，这个不用背，到底要考什么呢？它只会考你法条有特别规定的，很少，应该说零了，根本不会那么残忍考你去背94页呢最高法院这11种的情形，不会啊。它考你什么呢？法条有讲的。什么叫法条有讲啊？同学接着看451条的以下的一个规定。来，最主要是看451之1跟452这两个法条，这也是我国法上面很特别的一个规定啊。因为是条文有特别规定，所以出题者认为呢，考这个东西不过分，同学本来就应该针对法条有明文规定的东西加以研究。你可以说呢，判例的见解这么多，我背不起来，这情有可原啊。但是法条有明文具体规定的， 如果你还不具备，那你怪不得别人了。所以去翻历届国考题目呢，他考来考去真的从来没有考过94页，但他专考你说法条有特别规定的。那我国的立法者呢，针对两种情形特别有明文规范。哪两种情形？来，你先看452条好了。452叫做呢管辖错误的情况，这个其实我们在第一堂课上册就讲过，你应该还有印象，很快复习一下。立法者特别有兴趣特别规定的叫专属管辖错误的情形。452条第一项怎么讲呢？一审如果管辖错误本来不构成重大瑕疵，所以二审不可以废弃你的判决，但是违反专属管辖规定者不在此限。而且第二项怎么讲？如果是无专属管辖废弃原判决者，还强制要把原判决呢发回到下级省的管辖法院。所以第一种呢，立法者有特别规定的情况，这是我们第一堂课在管辖章节就提到的，叫专属管辖的错误。如果一审有专属管辖错误，譬如说呢，违反第10条第一项，这个不动产明明在台中，应该专属台中地院管辖，结果你一审呢却跑去台北地院提起诉讼，台北地院误为本案判决，这时候台北地院的本案判决就是典型的违反专属管辖规定。那违反专属管辖的情形呢，我国法452条强制规定，这是典型的一审程序重大瑕疵，而且涉及省级利益的一个需要，所以强迫你要废弃原判决，还在第二项强迫规定要把事件移送到有管辖权法院，就是发回到有管辖权的地方法院。这是第一种情形，立法者明文规定特别针对专属管辖错误，直接就在法条讲说，这是标准的所谓的必须强制发回更审的案件。啊，既然法条明文规定，你当然非废不可。这我们第一堂课管辖章节就已经带你看过很多国考题目。再来第二种有特别规定的，这个学理上称为程序误用。来，什么叫程序误用呢？各位看一下451之1的规定，应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简易程序规定在427条了，金额小于50万的财产权诉讼，特别设计一个比较简单的程序审理，这叫简易诉讼程序，规定在427。这种小金额的案件呢，基于费用相当性原则，立法者特别设计一套比较简便的程序，叫简易诉讼程序了。好，那这种呢450万简易诉讼的事件，二审法院不可以以一审行通常诉讼程序而废弃原判决。来，什么意思呢？乍看之下叫程序误用，误简易为通常了。本来一审的金额40万应该用简易诉讼，但一审法官搞错了，用通常诉讼程序审这个案件，当事人不服上诉到二审，二审呢不能够说啊，一审程序用错了，一审应该用简易程序来审就好，怎么用这么慎重的通常程序，所以我要废弃原判决发回更审呢？可以还是不可以？程序误用当然叫一审有瑕疵，那问题就是这种程序误用的一审瑕疵评价上算不算是重大瑕疵，算不算是省级制度所必要，需不需要强迫发回更审啊？那关于这个问题，你仔细看条文怎么讲哦。451之1的第一项是说啊，误简易为通常的事件，不得废弃原判决。哎，连原判决都不得废弃的，当然不用发回更审。好，什么意思呢？条文念完之后，它会考你排列组合的游戏。什么叫排列组合的游戏呢？各位，这个法条最大的考点就是规范的不完整。什么叫规范的不完整呢？财产权的诉讼依照金额的多寡分成小额、简易跟通常，10万块以下的用小额，10万到50万的用通常，超过50万以上的则是适用比较慎重的通常诉讼程序加以审理， 这就是各位应该有的基本观念。我国关于财产权诉讼有三种的审理程序可供适用，那基本上是以呢诉讼标的金额的多寡呢来作为程序适用的准则。在这种情况下，你对照451之一，很显然的，这一个法条只有规定到什么呢？只有规定到物简易为通常，本来是400,000的事件要用简易的，不小心法院看成400,000，用通常诉讼来审理，这种物简易为通常的情形呢，法条说不算重大瑕疵，所以不能废弃原判决，不能发回更审。可是呢，各位都晓得，三种程序要产生误用的话，数学上面排列组合有6种可能性，它有可能物小而为简易，物小而为通常，物简易为通常，或者物通常为简易，物通常为小额，物简易为小额。严格来说有6种排列组合的可能发生的程序误用，但法条却只有针对物简易为通常加以规范，所以衍生的理论就是，那其他5种的程序误用怎么办呢？那同学有够好记，从451条之一的规定呢，学理上导出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来，你直接看，只要是吼误用的方向是绿色粉笔的，绿色粉笔的这种误用的方向，譬如说误小而为简易，或误简易为通常，或误小而为简易的这种误用的方向，法律的效果都是呢非程序的重大瑕疵，效果都是呢不得废弃原判决啊，连原判决都不能废弃了，当然呢不可能有发回更审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基于呢451条之一第一项的一个基本法理的解释，451之一第一项虽然只有规定物简易为通常，那这种情形为什么不得废弃原判决发回更审呢？因为立法理由说啊，物简易为通常反而叫歪打正着，反而是给当事人更充分的程序保障。你本来只有告400,000，我们应该用随随便便的简易程序就把你判掉了啊，现在法院看成400,000，反而给你适用一个比较周延的程序，通常诉讼程序审理这个案子啊，讲难听一点啦，立法者认为你赚到了哦，本来400,000应该是随随便便用简易程序开2个庭就要判掉的，我们还给你误用通常程序，还在那边慢慢的诉状先行，慢慢的准备程序，还跟你慢慢的延迟辩论，反而给你一个更充分的程序保障，本质上认为你赚到了。既然你赚到的话，你不可以得了便宜还卖乖，你不可以事后争执说这种程序误用叫重大瑕疵，还要法院废弃原判决发回更审，没这回事。所以基于同样的法理呢，只要是呢绿色粉笔这种方向的程序误用，我们一概解为说歪打正着的结果，反而给你当事人更充分的程序保障，所以你事后不准以此为理由呢主张一审程序有重大瑕疵。那相反的，如果今天误用的方向反过来，那反过来的结论呢就不用讲了，误通常为简易，或者误简易为小额，或者误通常为小额，这会严重侵害到当事人的所谓程序保障。我这个诉讼标的金额明明500,000这么多，法官居然少看2个零，只有50,000块的小额程序跟我审理，哎，开什么玩笑，500,000这么大金额的案件，你要给我充分程序保障，结果你今天看成50,000块，只给我用小额诉讼开一次庭呢，随随便便叫法助呢贴这个判决呢，就把我这个案子给判掉了，对我来讲呢程序保障非常不周延。我当然可以主张呢你一审程序有重大瑕疵，要求法院废弃原判决发回更审。所以这是第二种呢现行法例外可以发回更审的情形，程序误用所衍生出来的相关理论的探讨。那简单在黑板上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这个观念你懂了之后呢，94页以下到这个96页上面呢，这些实务见解的整理，其实就可以完全不用看了。真正考试用到的观念，你把黑板上这个呢，刚才这种误用的类型呢，稍微的熟记一下就 OK 了。 好，那么以上呢，我们就把呢第五节呢，关于这个呢二审法院审理的方式、上诉有理由跟无理由的情形呢，分别把重点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最后收尾，你看一下78年台大法研这个题目。这个考题虽然年代有点古老，但是非常有鉴别度，真的呢就把呢二审程序相关的重点呢全部都设计在一个题目里面，刚好来做一个总复习了。来，你看一下78年台大法研怎么考你的。甲起诉请求乙返还借款10万元，并且给付买卖的 A 物，所以甲在一审提的叫无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一审程序呢，一诉主张两个诉讼标的啊，一个是借款，一个是买卖契约请求权，风马牛不相关的两个诉讼标的，所以标准的无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那一审怎么判呢？采纳被告的抵消抗辩，驳回10万元的请求，但是命已交付 A 物，来写的再清楚不过了。一审法院呢判决的结果啊，他认定说呢，被告的抵消抗辩有理由。被告抗辩说呢，他对甲也有一笔10万元的债权。那这个呢，抵消的主张法院认定是存在的，所以判甲借款败诉。借款为什么败诉啊？被抵消债权抵消掉，不存在了。但是买卖契约的权利呢，则是胜诉的，所以甲在一审是一胜一败的判决。好，附理由回答下面这几个问题。第一小题呢，就甲败诉的10万块，甲提起上诉呢，但是另外一个给付 A 物，买卖契约给付 A 物的标的，被告乙没有在上诉期间内提起上诉，该部分是否先行确定？各位，这种问题现在应该很熟悉，闭着眼睛的回答，考什么呢？上诉审三阶段理论的第一阶段，上诉不可分的理论。一审是一个全部判决，既然是一个全部判决的话，甲针对全部判决当中的一部分提起上诉，应该说了，任何人针对全部判决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提起上诉者，另外那个标的跟着鸡犬升天，一样产生一审的效力，这就是学理上所谓上诉不可分的理论。所以第一个问号送分题，这个呢，该部分判决买卖契约的这个部分当然不会先行确定。第二个问号呢，二审法院可不可以就给付 A 物的部分为审理？这在考什么？又是送分题哦。三阶段理论的第二阶段，审理的阶段回归处分权主义，回归的结果，买卖的这个标的虽然已审到了高院，但是已审不代表你可以直接审理，能不能审理还是得回归处分权主义，一定要这个标的呢，被上诉人、被告乙呢，在二审有附带上诉声明不服的表示，那这时候才会成为审理的对象。所以呢，被告并没有为声明不服的表示，该部分不成为二审审理的对象。因为这个题目呢，也没有附随一体性的适用。附随一体性很快复习一下，只有在选择、重叠、预备这三种类型的客观合并才有适用。如果是单纯合并的话，完全回归处分权主义，并没有附随一体性的适用。而没有附随一体性适用的结果呢，未经声明的标的当然不可能成为二审审理的对象。这就是第一小题两个问号的部分，很快的帮同学复习一下上册所提到过的上诉审三阶段的一个理论。好，那第二小题是在考什么呢？两个礼拜前我们讲过的抵消抗辩的上诉利益采的叫实质不服说，所以第二小题问你呢，就10万元的部分，被告乙是否有上诉利益？哎，乙针对10万块借款的标的，他是胜诉的，他是胜诉的哦。但是他胜诉的理由是因为牺牲了自己的一个抵消债权，勉强换得胜诉的结果。所以针对这个借款的标的，虽然主文中是为被告乙胜诉的记载，但是我们例外的解为被告依旧上诉的利益。这是在考你我们先前讲过的400条第二项，关于抵消抗辩上诉的利益呢，例外采实质不服说的一个见解。再来你看第三小题， 乙没有上诉，只有甲提起上诉时，二审法院得否以甲上诉的10万元部分债务根本不成立为理由驳回上诉？哎，这在考什么？刚刚才念到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而且考的是什么呢？例外的一个情形。刚好它的考点呢，就是各位书上93页这个学理上的概念。乙没有上诉，没有上诉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呢，只有甲针对他败诉的借款标的提起上诉。那这时候上诉的情况之下来讲呢，能不能改用呢债务不成立为理由驳回上诉？不能够这样做，因为会违反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虽然你是变动事实理由来的记载，但是对上诉人甲来讲，这种事实理由的变动对他更不利。虽然主文上都是判他败诉了，但是一审判他败诉，好歹他是牺牲了某乙的一个抵消债权，而你二审改依债务不成立判甲败诉，那等于乙呢兵不血刃就得到胜诉的结果，对上诉人甲来讲实质上是不利的。所以依照了93页学说的见解呢，这种虽然不影响上诉人甲主文的胜败，但是事实浏览的变动呢对上诉人甲实质上是不利的，仍应受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适用，不准法院做这种事实理由的一个变更。那么这是呢简单的用78年台大法研呢这三个题目，刚好把我们前面念过章节的重点呢完整的复习到这边。好，整个第5节的概念呢，我们把重点全部为同学说明到此。那最后你来看一下第6节的部分，99页以下这个更简单了。不过简单归简单了，考出来呢，如果同学没有先准备过的话，5分、6分这种的小争点，你反而也拿不到。那尤其呢，这个后半段同学偏偏又是最陌生的，所以我们要把二审甲执行宣告的制度，还是花个10几分钟，把重点稍微跟同学提醒一下。来，为什么要把二审程序甲执行的制度呢独立成一个章节规定？各位先了解重点，重点就是要以对照跟一审的区别点。之所以呢每一本教科书跟补习班用书都把二审甲执行的制度独立出来讲，原因没有别的了，就是因为要凸显它跟一审规定的不同。那跟一审规定有什么不一样呢？同学就要先复习一审甲执行的特色。来，一审程序甲执行的特色呢，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最主要呢，第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呢？必定是以判决的方式为之。来，简单的呢，把一审甲执行宣告的3大特色复习完之后，你看二审的特别规定，那不用人家点呢，你自己都看得懂，考试会考你什么呢？一审甲执行宣告的第一个特色就是一定以判决为之。这忘记的话呢，同学自己翻一下，我们书上判决的章节呢，在3章标题叫甲执行宣告的判决。简单来说，一审要做甲执行，一定是写在判决的主文栏里面，所以一审为甲执行宣告，永远都是以判决的方式为之，而且是随同本案的胜败判决呢，同时加以记载。来，什么叫做随同本案的胜败判决一起记载呢？讲白点了，一审不可以先针对甲执行有理由做成裁判。一审你从来没有看过哪一个法院发神经说呢，本案胜败还没有判之前，我先下一个中间判决，先下一个独立的判决说呢，原告之甲执行请求有理由，我先针对甲执行的部分先给原告一个胜诉败诉的裁判，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一审的假执行宣告永远都是跟本案胜败写在同一份判决书，一起在主文中为记载，永远都是同时为判决的一个方式，绝对不可能先针对所谓假执行宣告有理由先独立做成一个什么中间判决，或独立做成什么一部判决，不可能啦。实务的惯例上面跟法律的规定永远都是连同本案的胜败诉一起记载在一份判决书，一起在一份判决的主文里面，同时为有无理由的一个预知。这是呢一审假执行宣告第二个特色。再来第三个特色就是呢，一审呢一样，法院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可以职权宣告假执行，但是职权宣告的事由比较少，389条第一项只有4种情形之下，法院可以不带申请依职权为假执行宣告。好，很快的把一审假执行的特色介绍完了，那紧接着就直接翻二审的条文。各位，我们就请你直接看条文的书上99页到这个呢104页，这5页的内容全部跟你做逐条示意，我们就把这5页的内容直接请你浓缩写在你的法条旁边，把它浓缩成一两句话，简明扼要写在法典旁，将来复习比较快，你也省得再去翻了书上这5页的内容了。来，直接看二审假执行宣告有4个特殊条文的规定，哪4个呢？来，我们照顺序一条一条来看。首先呢，请你看第一个条文，来看一下呢456条的规定，抱歉，455条。二审法院针对一审假执行的上诉，应该先为辩论及裁判。来，什么意思呢？这个法条呢，很明显的，它叫做跟一审程序不同点展现在第二个部分。我们准你呢，45条，你就这样用对照的方式，455条白纸黑字的讲说，二审我们准你先对假执行这一块先为辩论，先为一部判决。没有强迫你一定要随同本案的胜败一并记载，没有了。45条写得很清楚，二审呢，如果当事人对假执行也有上诉声明不服的话，你反而应该先对假执行的有无理由呢先做辩论裁判。为什么呢？各位考出来请你切记，这种条文考出来没有人叫你把法条抄一遍，出题者没那么笨啊。你除了法条抄完之外，你要去解释立法理由，2-3句话解释立法理由呢，才是这个题目要考你的重点关键字了。45条为什么做这个特别规定？立法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要避免侵害被告的权益。为什么避免侵害当事人的权益呢？因为你一审如果准许假执行了，那被告的财产马上面临到被人家强制执行，将来可能受有不能回复的一个损害，所以呢，我们优先慎重保障起见。你那个假执行到底有没有理由，攸关人家当事人的财产会不会马上被执行，被执行完之后可能因此受有永远不能回复的损害，所以这个问题要优先处理。如果你认为假执行宣告不当，要赶快废弃掉，不应该准原告呢继续执行被告的财产，所以为了兼顾当事人的权益，避免当事人因为假执行的结果受有不能回复的损害，所以到底一审的假执行宣告是否妥适，我们规定优先加以辩论跟裁判。这就是二审的455条之所以要特别规定的理由。好，这个45条看完之后，往下再看456。抱歉，先看比较简单的457条好了。来，457条呢，它相对应起来呢，就是对照第三个部分。来，457条呢，学理上称为扩大职权宣告假执行范围，这个最简单，你条看一遍答案就出来了。来，457条怎么讲呢？关于财产权的诉讼，二审法院如果维持一审判决者在维持的范围内，可以依申请宣告假执行， 第二项说如有必要也可以职权为之，所以四五七的第二项，这就是教科书上强调的扩大职权宣告假执行范围。怎么扩大法呢？条文的文意解释对一下，答案就出来了。一审能够职权宣告假执行的只有四种，389第一项所规定的四种，可是二审多了一种，多了哪一种呢？457条第二项所谓的呢，维持原审范围内，可以在维持之范围内呢，依申请或依职权宣告假执行。同样的重点要你写立法理由，什么叫维持的范围内呢？可以依职权宣告假执行呢？各位看这个简单案例就知道，甲在一审呢，告乙呢返还借款500万，但是甲在一审没有做假执行的请求，所以法官当然只会判他借款胜诉，因为老兄在一审没有附带为假执行的请求，所以法院不会诉外裁判。一审判决书绝对不会写说准原告假执行，谁叫你自己没有声明没有请求。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不服气上诉到高院，被告已不服呢，针对借款的部分上诉到高院。这时候高院如果维持原判，还是判原告甲的借款胜诉，在这种情况之下，原告甲纵然没有做假执行的请求，法条却说法院认为有必要也可以职权宣告假执行。明明呢，当事人原告甲从头到尾都没有要求假执行，但是到了二审，法院却可以依职权呢准你假执行。理由在哪里呢？理由是很简单一句话，立法者说同一个诉讼标的，就是借款这个标的了，同一个诉讼标的经过两次事实审的认定都为胜诉的认定的话，代表说这个标的呢将来被维持的几率大增，将来这个标的呢维持胜诉的几率大增，否则不会连续两个审级都做相同认定。所以教科书上就说了，同一个标的连续两个审级都为原告债权人胜诉的记载，显见这个标的的裁判正确率应该是蛮高的，将来就算上诉到最高法院被废弃改判的机会也不多。所以这种情形之下，为了及早实现原告权利，为了避免被告脱产起见，应该赋予法院呢得职权裁量为假执行的宣告。这就是立法者的一个讲法了，认不认同见仁见智，但是个法条立法理由就是这样写的，同一个标的经过连续两个审级都为有理由胜诉的记载，显见它的正确率呢应该是蛮高的，将来上诉到最高法院被维持的几率呢也是大增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没有必要等到原告申请，你就可以依职权为假执行的宣告。好，这是整个457条第二项解释的特色跟它立法理由的一个介绍。好，那这个以前很古早的年代，可能各位都还没有出生哦，在这个62年司法官考试考过一个超级无聊的陷阱呢。什么陷阱呢？各位当作脑筋急转弯，来一模一样的题目哦，我现在只改一个东西，有时候呢，这些出题者还真的是整人专家吼，不难，但是又看你细不细心。他说一审呢，甲告乙呢，譬如说返还借款800000好了，没有请求假执行哦，一审判他胜，乙呢不服，上诉到高院，高院还是维持原判，认为原告甲呢借款是胜诉的。好，考你什么？此时二审可否依职权宣告假执行？各位陷阱在哪里啊？你不要傻傻的讲说啊，依照457第二项，同一个标的连续两个审级都判他胜诉，都维持原告胜诉，认为债权存在，所以理所当然依照457呢，应该可以职权宣告假执行。错，答案是不能职权宣告。为什么呢？就这个小陷阱啊，标的800000根本不得上诉最高法院，所以二审判的就确定了。你要执行，直接拿确定判决为执行名义申请执行就好，没有必要发神经哦，在二审判决书里面还做什么假执行的宣告。 这同学脑袋灵活一点，不要说法条没有讲，人家题目灵活转个弯，你就掉到这个洞里面了。这个二审判决既然不得上诉最高法院，判下来就确定了，你要申请强制执行，直接以确定判决执行你即可，何必叠床架屋，再写一个什么假执行宣告，再写一个假执行的名义呢？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这个考题根本和四五七条没有关系，附带提醒你注意，不要掉到这个小陷阱里面。好，这是呢第二个457条特别规定。好，紧接着看456。来，二审假执行第三个特别规定的法条456条呢，总共有两项。来，你先看一下第一项。一审判决未宣告假执行者呢，未经声明不服的部分，二审法院应依当事人的申请裁定宣告假执行。各位，请把你的法条裁定宣告假执行，裁定两个字圈起来。圈起来之后，你应该要知道我们要讲的重点在哪里了。456第一项创设了一个假执行宣告得以裁定的方式为之，并不需要一定要写在判决着里面，以判决的方式为之，不用。特殊情况下，你可以先做成裁定，以裁定的方式为之。那同学会看得一头雾水，这么无聊哦，判决跟裁定到底哪里不一样？当然不一样。这个456呢，可以说是呢第六节里面算是考出来的几率最高的。为什么第一项要创设一个所谓裁定宣告假执行的制度呢？这个你对照一下黑板上这个案例，不难，但是一定要有人带着你呢看过一遍，你才能看得懂立法理由教科书的一个特色介绍。来，这个情形长这样啊。甲在一审呢，一诉主张两个诉讼标的，返还借款跟给付利息，这个很合理啊，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好，这个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考题说呢，一审判甲大获全胜，原告甲呢全部都胜诉，但是你看清楚题目哦。甲在一审没有请求假执行，你既然老兄自己不声明假执行，法院当然不会呢在主文里面做准许假执行的记载，谁叫你自己不申请哦，那以处分权主义，你不申请假执行，我在一审根本不会有假执行的记载。好，所以一审的判决主文很单纯，就是针对这两个诉讼标的都判原告甲胜诉。好，判下来之后，来，各位看这个题目就知道第一项的特色了。题目永远跟你出说，被告只针对其中一个标的上诉，而且实务上最常见的就是被告永远只挑金额最小的那个标的上诉。你如果要上诉的话，各位呢将来当律师就知道，你要上诉的时候呢，通常你都先挑金额小的标的上诉。为什么呢？两个好处。第一个，上诉不可分原则，我随便挑一个标的就能够阻挠全部判决的确定，因为你一审是个全部判决嘛，所以全部判决任何一个部分合法上诉者呢，依照上诉不可分原则阻却原判决的确定，所以两个标的都跑上去，你第一个好处是阻挠原判决的确定。第二个好处最重要，实务上面你少缴很多裁判费。各位，你想一个问题，你要阻挠全部判决确定，白痴才会挑借款的标的上诉。你如果挑借款这个标的上诉的话，500万元为基础计算裁判费，缴一缴不少钱嘞，要缴大概7-8万元呢，1.5%左右，当事人才没这么笨呢。我要阻挠全部判决确定呢，花3000块就搞定了。为什么花3000块就搞定了呢？我只针对呢25万这个败诉的标的呢提起上诉， 那我只对这个标的声明不服，计算裁判费的时候，就25万收裁判费，缴个几千块，就可以呢达到闹场的功能，阻挠全部判决的确定。所以实务上很多律师都教当事人呢，要阻挠判决确定，我一定上诉，但是我一定先挑呢金额最小的上诉。这样的好处呢，少少的裁判费阻挠全部判决确定，那么一审到二审之后，借款的标的慢慢再来决定要不要扩张上诉声明了，反正我先花少少的钱呢，就能先达到阻挠全部判决确定的目的。那立法者就是基于这一点，他说呢，我很痛恨这种的故意假借上诉不可分，阻挠原判决的确定，所以呢，带有一点呢惩罚的味道在。怎么惩罚呢？第一项就讲说呢，来，你现在再看第一项，保证你就看得很亲切了。第一项在处理的就是黑板这个情况，看一遍哦。一审判决未宣告假执行，黑板这种情况，然后呢，其未经声明不服的部分，哪一个部分呢？黑板上500万借款这个标的，就是当事人未声明不服的部分。二审法院可以依照他照当事人某甲的申请，裁定宣告假执行。为什么呢？立法理由就是呢，避免上诉人假借滥用上诉不可分的制度，阻挠全部判决确定。立法者想法很简单啊，老兄，你要是真的想声明不服，你最好给我乖乖的两个标的都声明不服，两个标的都给我缴裁判费，乖乖拿出你的诚意，我们才相信你不是闹场的啊。你故意挑一个标的金额小的上诉，故意就把标的大的金额呢先不独立上诉，这种花招我们看多了，摆明就是假借上诉不可分呢，意图阻挠全部判决确定。你要玩这个游戏，我们就让你偷鸡不着蚀把米，所以给你一个制裁的效果。什么制裁的效果呢？未经声明不服的部分，通常都是金额比较大的500万那个部分，我们就可以依照甲的申请，先给你做一个裁定宣告假执行，不用等到本案终局判决一并在主文中记载，不用，我在准备程序甚至在开始审理之前，我针对你未经声明不符的部分，就可以先用裁定的方式呢做成一个假执行的宣告。这就是为什么456第一项要创设所谓裁定宣告假执行，法律上的特色就是呢，不需要以判决方式为之，更不需要随同本案的胜败诉，到那个时候再一并记载，不用拖这么晚，我可以随时在程序进行中先以裁定的方式呢就直接做假执行宣告，以惩罚这一种呢类似拖访的行为。好，紧接着再看第二项。那第二项呢更严重，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是意图延滞诉讼而故意提起上诉者，也可以依照被上诉人的申请，就是依照某甲的申请，先裁定针对一审判决宣告假执行。什么意思啊？第二项在实务上很少见，因为法官呢很少敢这样用，但是理论上它是存在的。第二项在处理什么呢？各位对黑板上，第二项在处理的是啊，当事人现在很乖，当事人没有呢假借上诉不可分拖时间，没有，他一开始就两个标的全部上诉，他倒是很乖啦，没有假借上诉不可分意图呢阻挠判决确定，没有，他一开始老老实实全部败诉的标的都老实缴裁判费，全部声明不服。所以这个考题跟第一项无关，但是呢你这么乖，法院还是可以裁定先给你假执行宣告。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法院认定你是为了延滞诉讼滥行上诉的话，即便你全部都上诉全部都缴费，法官还是可以惩罚你，裁定呢宣告先假执行。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叫意图延滞诉讼？这个目前实务上的认定的标准呢非常的严格，意图延滞诉讼通常指的是呢，一审的败诉是可归责于上诉人所致，是可归责于某乙所致。什么叫一审败诉的结果是可归责于某乙，可归责于上诉人呢？教科书上最常举的例子就是某乙这位老兄啊，你在一审为什么官司会败诉？是因为你自己举白旗投降。 怪不得别人啊，你自己白痴吼，做什么舍弃认诺，被告为认诺，法院当然直接判你被告败诉。人家很奇怪，你一审都举白旗投降认诺了，判你输了，你居然还提起上诉。那这种人呢，法院就认定你是刁民吼，标准的意图研制诉讼，含涉到法律的定义就是一审的败诉是完全可归责于你上诉人自己，是完全可归责于某乙，谁叫老兄自己认诺后并不血认，人家法院就判你败诉了啊！既然完全可以归责你，你现在又给我提上诉是什么意思呢？不就是意图延制诉讼吗？所以只要被法院认定是有这种的故意延制诉讼确定的情形的话，法官也可以先裁定宣告假执行。这就是整个456条呢在规范上面的一个特色所在，我们简单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456到457看完之后，最后的一个独立条文458来简单来看一下。458就跟一审程序没什么关系了，他怎么讲呢？二审关于假执行宣告的裁判，不管是裁定为之、判决为之，通通不得声明不服，除非是395条第二项这个回复原状或损害赔偿的请求不在此限。来，重点是在前半段，为什么二审关于假执行的裁判，不管二审是准还是驳，关于这个假执行，不论二审准驳的裁判内容如何，通通不得声明不服。理由就是单纯的呼应假执行宣告的制度。同学很好懂了，为什么立法者要说呢？二审对假执行宣告，不管是判你赢判你输，一切假执行的裁判通通不准声明不服呢？因为假执行制度的定义跟目的就是希望在判决确定前呢，预先给原告强制执行的机会。那你要达到这个制度目的，它的前提就是呢，一定要在判决确定前适用这个制度才有意义。如果判决都确定了，根本没有什么假执行与否的必要。所以在这个前导法理思想之下，二审关于假执行的裁判如果还准你可以上诉最高法院，那无疑就是让假执行的认定随同本案一并确定，你都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让最高法院去认定了。讲白点啦，都要以最高法院最终认定的结果来做标准的话，那根本就没有必要承认假执行制度。因为如果说假执行的宣告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那其实呢，本案的判决上诉到最高法院确定的时候，本案判决本身直接就可以做执行名义了，何必叠床架屋，还把假执行宣告一并让最高法院审查呢？这样审查结果完全破坏原本假执行制度应有的机能。我们原本就是希望你不用等本案确定，就先能够有一个执行名义。那你现在还说他可以随同本案一起上诉到最高法院，让最高法院认定，没有必要了，因为可以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针对本案一认定之后，你就直接以本案判决做执行命就好了，何必还要再针对假执行制度加以审理呢？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假执行的准驳与否根本没有必要让他上诉到最高法院，应该在二审呢就直接以二审判决的结果或者裁定的结果呢来作为准驳的一个依据，这样才能符合呢假执行宣告原先的一个制度目的。好，那但说呢更简单，395条第二项是被告呢因为被假执行呢所受的损害或者回复原状的请求，这个本来就跟假执行宣告本身呢在概念上不尽相同，那么类似反诉，类似所谓呢特殊请求权的性质呢，当然准你呢独立提起最高法院的上诉，所以但书特别排除了395条第二项所谓的请求。好，这个你把条文呢简单对照下，不难理解了。好，以上我们就把第六节二审程序呢假执行宣告的特色呢就为同学完整的说明到这边，那整个二审程序我们就全部呢介绍到此。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是因为呢这些单元通常是同学呢比较陌生的，你以前在大学时代很少会念到后半段这个章节啦，所以涉及到后半段的章节，我们是刻意的呢稍微讲慢一点，希望针对呢相关的重点呢都能跟同学介绍到。 好，那整个二审程序介绍完之后，紧接着呢，最后来看一下三审的程序。上诉审呢，你对二审的判决不满意，我们给你最后的机会，你还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所以呢，最高法院是最终审啊，上诉的最后一个审级。那这个审级呢，也有一些呢很特别的规定。那我们花一点时间跟同学来做介绍。首先，你看一下第三页上诉最高法院的定义。那这个定义很简单，对于二审或一审的判决呢，适用法规是否妥当产生争执的话，你可以呢再向最高法院呢声明不服，请求最高法院给你一个公道。所以呢，三审程序最高法院呢是最终的一个救济审级了，这就是三审的一个定义。好，首先登场的重点就是性质的部分。最高法院同学切记第一句话叫做法律审。什么叫法律审呢？这个名词的定义是，你只能以原判决适用法规错误、适用法令不当为理由提起上诉。讲白一点呢，你呢不能够以事实证据的认定不当作为上诉的理由，你只能以法规见解的妥当与否来作为上诉。最高法院不重新审酌事实证据是否正确，它只单纯针对法律见解是否正确加以审理，所以学理上称为这个叫法律审。好，什么叫法律审呢？举一个例子来讲，同学就知道了。制度这样设计其实蛮卑鄙的，卑鄙地方在哪里呢？纯粹只是为了疏解送远起见，因为如果最高法院还可以针对事实证据的问题 argue 的话，会让很多案件都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无形中就增加最高法院很大的负担。所以为了偷懒起见，我们的制度就仿效外国立法例，把最高法院定性成法律审，只能限缩在以适用法规不当错误为理由呢才能上诉，事实证据的认定不当不得成为上诉理由。好，事实证据的认定跟法律见解的认定哪里不一样呢？同学呢就看一下黑板上一般教科书最常举的例子了。请问你，如果说一个高院的判决，比如说你今天这个案子是物资瑕疵，高院的判决呢，这个案子呢是买卖房屋买到海砂屋呢，针对海砂屋到底有没有呢构成物资瑕疵所谓的争执。好，那这时候呢，各位将来做实务的工作就知道，海砂屋指的是氯离子的含量了。你的钢筋水泥里面呢，如果氯离子的含量过高呢，超过这个千分之三的话，基本上我们就评价为海砂屋哦。可是呢，没有任何一个法条呢规定说呢，这一定要超过什么千分之三、百分之三以上才算是海砂屋，没有了。那只是呢约定俗成的一种讲法，在这个呢建筑类的一个常识里面认为说，氯离子含量如果高过某一个比率的话，通常会影响到结构的安全，所以一般俗称的海砂屋呢，就是这个氯离子含量呢超过这个千分之三以上的一个情况。好，那在这种情形，假设有一个法院的判决认定说呢，氯离子含量虽然过高，或者氯离子含量的趴数呢有争议了，当事人可能争执说你这氯离子含量到底是5%还是6%，这个叫单纯事实认定的问题，你不可以作为上诉最高法院的事由，你不可以指责说，哎，这个氯离子含量呢好像是5%才对，不是2%，到底你这个房子氯离子含量是多少呢？这叫事实认定的问题，你不能以此为理由呢上诉最高法院，你只能以什么为理由呢？你只能够说呢，哎，二审的判决说啊，物资瑕疵呢不能够跟不完全给付竞合。哎，如果二审判决有写这句话，那你念过再总跟再个就知道，现在通说见解物资瑕疵可以跟不完全给付竞合了。而物资瑕疵到底能不能跟不完全给付竞合，这叫标准的法律见解的争议。你如果认为二审这个法律见解错误，你可以以此为理由上诉到最高法院，这就是所谓法律审的一个特色，不 不能够以事实证据调查认定的不当为理由，只能以呢法律见解是否妥适来作为上诉的依据。这是我们把法律审的定义呢简单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再来你看一下要件的部分，跟我们中场休息前把第一个要件很快的跟同学做介绍。三审程序最爱考的，应该这样说了，唯一会考的大概就是第三个标题，上诉最高法院的合法要件。为什么说唯一的考点在这边呢？你去想一个问题点，什么样的问题呢？立法者民诉跟刑诉统统一样，凡是诉讼法，你会发现一个共通的原理，什么原理呢？立法者都是尽量限缩上诉事由。尤其是我们一天到晚在讲说要架构一个什么金字塔型的诉讼结构，什么叫金字塔型的诉讼结构啊？就是希望案子越往上跑越来越少，金字塔的顶端呢案件量应该最少，所以最高法院的案件量一定要控制，不然法官没有那么多的员额审理那么多案子。所以为了达到金字塔型的诉讼结构，我们当然希望呢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件越少越好。那再请问你了，你要越少越好，最好的方法就是设计一堆奇奇怪怪的门槛来去阻挠当事人提起上诉。所以呢第三个标题呢就是在跟你介绍上诉最高法院有什么特别的规定，特别的门槛限制。如果这个门槛限制你跨不过去，就叫上诉不合法，直接就驳回你的上诉了，你的案子根本不会跑到最高法院。这是呢要件论之所以重要常考的地方，我们就在考同学了不了解有哪些特别门槛特别要件的限制。好，那第一个门槛叫什么呢？审查的对象必须是下级审的终局判决。各位在终局判决前面加上下级审三个字比较精确一点，这个标题看起来理所当然啊，上级审当然是在审查下级审的判决，那这个标题只是要跟你凸显92年民事诉讼法在邱连公老师的主导之下增订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目前实务上很少见，几乎是零哦，所以大概剩下考试的价值了。增订什么制度呢？来，你看一下飞跃上诉这个名词，第三页以下。来，什么叫做飞跃上诉的制度呢？这是三审程序里面呢466条呢之四的一个增订，92年呢全新增订的法条，邱老师很理想的一个立法，可惜实务的运作几乎是归零了，因为呢严重的违反人性哦。什么叫做飞跃上诉呢？同学先看一下法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依通常诉讼所为的判决呢，认为事实的认定无误者呢，可以双方合议直接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法条翻译很简单，什么叫飞跃上诉呢？跳过二审的审级，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飞跃上诉到最高法院呢？邱老师在立法里有讲说呢，如果双方当事人很理性，认为一审的认定事实并不当，双方只存在法律见解的争议的话，那为什么要呢重复的经过二审呢？没有必要。你们如果只是单纯针对法律见解有争议的话，应该呢节省司法资源，节省时间起见，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请最高法院评评理发表意见啦，这个叫飞跃上诉。譬如说我们黑板上举的例子，海沙屋的事件，如果双方当事人针对氯离子含量呢没有争议的话，我们有争议的只是民法上的不完全给付到底能不能跟物资瑕疵竞合。如果你们只专门要吵这个法律见解的话，跳过高院，省掉高院这个程序了，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所以增设了飞跃上诉制之后呢，现在能够上诉最高法院的案件不一定是二审判决，你连一审判决都直接可以成为上诉的一个对象，这就是所谓的飞跃上诉制的立法理由。好，这个文字的说明在各位书上的第4页，你看一下制度目的阿拉伯数字的第3点， 飞跃上诉制度是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因为让你们两个你情我愿，原被告要合议，而且兼具有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功能，本来就是吼，节省司法资源，跳过高院程序，直接请最高法院表示意见，这是立法理由。同学稍微看一下带有很浓厚的邱氏风格的这一些法学的文字用语啊。那接着你看一下第四点要件的部分，来要件的部分，第一个部分要针对一审终局判决为之，这个要件请你特别注意下面这个问题，法条很奇怪，一审只能依通常诉讼程序所谓的判决才能飞跃上诉到最高法院，所以成大法研考过一个题目，一审如果是针对简易诉讼案件所谓的判决，当事人纵有合议也不可以飞跃上诉，这是第一个要件提醒你注意的法条文意解释。为什么呢？来，理由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叫最低程序保障的一个要求了。什么意思呢？因为立法者认为一审如果是用简易跟小额程序所做的判决的话，简易跟小额本身对你当事人程序保障就不太周延了，不太周延的情况下还跳过高院直接到最高法院，那好像是太草率了一点，一审程序保障就不是很周延了，你还丧失一个省级力，还直接飞跃到最高法院，讲白的立法者认为毛毛的怪怪的，好像不是很妥当，所以为了兼顾当事人的程序利益起见呢，所以法条特别限缩在只有依通常诉讼事件给你比较周延的程序保障为前提之下，才准你跳过高院飞跃上诉到最高法院了，这是第一个要件。那第二个，必须有飞跃上诉的合议，这你自己看，这个合议是个诉讼契约，当然必须要以诉讼能力的具备为前提。第三个，这也是自己看，飞跃上诉到最高法院还是得受上诉最高法院事由的限制，这后面会详细的介绍，必须要有判决违背法令为理由才能够上诉，这是理所当然的。第四个，仍然必须具备一般的诉讼合法要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来，最后看一下呢，第六页，飞跃上诉的效力如何呢？如果呢确实有飞跃上诉的合议的话呢，那么这时候呢，请你看一下阿拉伯数字的第五点，有飞跃上诉，那么衍生出两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呢，你们明明已经合议飞跃上诉到最高法院，如果还误向高等法院、二审法院提起上诉的话，怎么办呢？这时候出题字告诉你呢，二审要把案件卷宗移送到最高法院，二审不能以上诉不合法驳回了，这很技术性的解释，你看一下就好。有这个飞跃上诉的合议，本来你们只能向最高法院上诉，啊，不小心误向高院上诉，高院就当个好人了，职权把卷宗移到最高法院就好了，但是不能够以上诉不合法加以驳回。在第二个衍生解释是啊，有没有飞跃上诉的合议，这个叫抗辩责问事项，法院无需职权调查。什么意思呢？承接刮胡一，题目会这样问你，如果当事人有飞跃上诉合议，仍误向高等法院上诉，误向高院上诉也就罢了，双方当事人在高院程序都没有抗辩，没有主张说有飞跃上诉的合议，这时候高院法官纵然心知肚明，看卷宗就知道你们有飞跃上诉的合议，但是你们双方都不主张，都不抗辩，我也只能摸摸鼻子呢，认为说呢，没有飞跃上诉这样的约定，二审还是得呢依照一般的程序加以审理，你不能职权调查说啊，你们有飞跃上诉合议，所以我把你们的卷宗移到最高法院，我就不审了，不可以哦，因为有无飞跃上诉的合议，性质上仅损。仅属于呢抗辩的事由，法院无需职权加以调查，当然不能够职权呢移送到最高法院，一定得等当事人抗辩之后才能移送。好，以上是第一个要件呢，关于这个飞跃上诉制度，我们把这个呢新法内容的一些解释论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剩下的部分休息之后呢，我们下半段时间再接续来看。那今天我们会上到十点钟呢，稍微耽搁一下同学，请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那先休息，剩下的等下一堂课呢，我们再接着来看。 Thank you.